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，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， 一起上路吧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经典走四方》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明的作品专辑，请欣赏他创作的《报答》，由彭丽媛所演唱，《兵哥哥》由宋祖英所演唱，《我从新疆来》由王宏伟所演唱。 鞠躬尽瘁，鞠躬尽瘁。 只有一句话，奉献不已，鞠躬尽瘁，鞠躬尽瘁。 朋友，你不用猜，我从新疆来，新疆来，新疆来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我从新疆来，由王宏伟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这次节目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明的作品特辑。下面请欣赏谭晶所演唱的《阳光》，金曼演唱的《我幸福我生在中国》，吕继红所演唱的《冰妈妈》。 情 心那歌唱你赞美你好，阳光照大地，大地更美丽，阳光照大地，航程千万里，心更甜蜜，阳光照大地，开阔新世纪。山河更壮丽，阳

澄澄的沙，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万字。 如今赶上了好时代，由王宏伟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明的作品特辑，欢迎您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收听经典走四方。杨明的代表作品有大型歌剧《江姐》《忆娘》《雪域风云》以及《爱与火》的四重奏，还有歌曲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《红梅赞》《山歌向着青天唱》《我幸福我生在中国》《960万》《兵哥哥》等等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他创作的经典作品，由谭晶演唱的《唐古拉》，童铁心演唱的《祖国因为你》，杨洪基演唱的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。 唐古拉，唐古拉，唐古拉，唐古拉，唐古拉。 生才有你。 我爱祖国的蓝天，由杨洪基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经典走四方当中所精选出来的杨民作品，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，流传在广大老百姓心中的经典作品。下面请继续欣赏他所创作的两首好歌，这是由彭丽媛所演唱的《红梅赞》和宋祖英所演唱的《好收成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三九严寒。